said I needed space. 第三名，火箭少女幺零幺，卡路里。 为了变成小蛮腰，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制造这种沙拉精。听说你只能自欺，可惜至少我都不腻。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 第二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得要在乎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成平复无所，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已经不过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也因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更自一点，你要的全 蔡徐坤 Pulled Up。 Baby telling me all the time, got me seeing what's on my mind, I can't tell what's up or down, I don't know my life or my Started again, second chances don't come easily, I'm not gonna pretend, never thought there seems to be the same, whenever it ends, holding on for something new, I'm making stand, and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 I'm not afraid to die. 上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想就够了，无论输。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泪水就能看到。你真的。有了， 风从南到北，整个冬季些沉默不能说，留在心里。

追逐。